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却被迫流浪，最终客死异乡。他疯狂地和女作家乔治桑相恋，9年以后却因爱成恨。他的钢琴演奏魅力非凡，却偏偏厌恶公开的音乐会。他满脑子里都充满了音乐，却因为极度追求完美，使创作的过程变得极为艰辛。他就是在200年前诞生于波兰的钢琴诗人弗里德里克·肖邦。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肖邦的2部钢琴协奏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肖邦的钢琴协奏曲的世界。 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其实肖邦的音乐之所以能够如此的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谈论的永恒的话题，他的优美的旋律和发自肺腑的情感的流露，诗一般的意境，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因。今天所听到的这样的一张唱片，也是在音乐历史当中很重量级的，它是拉斐尔·布列哈兹他来演奏的肖邦的钢琴协奏曲。而肖邦的一生只写过两首钢琴协奏曲，那在这样的一张唱片当中全都收录了。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这张唱片，肖邦的两部钢琴协奏曲是属于他早期的作品之列，那个时期的作品很多都是表现出青年时代的他那种欢乐明朗的精神面貌，还有抒情浪漫的诗人气质，充满着朝气蓬勃的青春的力量。音乐当中呢，也是还没有出现深刻的矛盾和冲突，而风格上也是那种纤巧细致，技术上华丽辉煌。这张唱片的主角就是年轻的波兰钢琴家布列哈兹，他不仅摘得了2005年的华沙肖邦钢琴比赛的桂冠，而且呢，评委会也是将最佳马祖卡、最佳波兰舞曲、最佳协奏曲很多个特别的奖项全都颁给了他，让他成为了继基姆尔曼之后又一个在这一赛事当中获得大满贯的波兰本土选手。所以见得同辈当中，布列哈兹对于诠释肖邦的作品是有着出众之处的。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他来演绎的第一乐章。 Thank you. 就是肖邦，整张唱片都是肖邦的他的钢琴协奏曲。 肖邦一生曾经写过两部钢琴协奏曲，那第一部呢是在193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年仅20岁的肖邦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信给他的好朋友沃伊采霍夫斯基，告诉他自己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已经完成了，而心中也是透着无比的那种激动。他说，我感到自己像一个生手，就像我对键盘还一无所知那样，曲子写得太新奇了，最后连我自己都无法弹好它。在肖邦所有的作品当中，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绝对是一首非常动人的诗，特别是它的第一乐章，每每令人魂牵梦萦。它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有着圣经般的特殊地位。从肖邦这首协奏曲开始，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以至于人们衡量一位钢琴家在演绎肖邦作品方面的分量的时候，总是喜欢用这首协奏曲的录音作为重要的参考。时至今日，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录音大概有几十个，各种版本还在不断的增加，而这些演奏当中也是各有特色的，比如像我们熟悉的波切里尼、阿格里奇，还有皮尔斯、傅聪、齐默尔曼，包括鲁宾斯坦，很多很多位钢琴家都曾经演绎过这部作品。但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是波兰的钢琴家拉斐尔·布列哈兹。他在2005年的时候曾经获得了华沙的肖邦钢琴国际比赛的桂冠。那现在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来演奏的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Thank you.

钢琴与管弦乐队的作品呢，多半都是肖邦在华沙乐院时期的作品。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呢，是他早年为自己所写的作品。而钢琴部分呢，不仅是那种光辉灿烂，而且非常浪漫，特别强调的是钢琴嘹亮的声音，还有他的优雅的表现的方式。定居巴黎以后呢，肖邦的创作几乎都是钢琴独奏的作品，扩展了这项乐器的表现力和深度。那从早期的协奏曲里可以看到肖邦成熟时期的风格。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表现的是肖邦对女同学的爱恋的情感，是一首富于浪漫情趣的作品。很多人认为弹肖邦的作品一定要激情奔放浪漫，甚至有的演奏家无拘无束，弹得辉煌火热灿烂。真实的肖邦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样子呢？是非常内在的。即便音乐前奏的高潮部分，比如像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前奏交响乐部分是很强的几个音，都不是作曲家故弄玄虚，而是表达一种内心的青春朦胧的冲动。心潮澎湃，却又不知道如何说出口，是很内在的。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肖邦的两部钢琴协奏曲，而他的演奏就是波兰的钢琴家布列哈兹。我是王卓，继续分享吧。布列哈兹他来演奏的肖邦的两部钢琴协奏曲，其实不由得发现，老派演奏家们在诠释肖邦作品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那份诗意的内省，在这位年轻人的身上同样是有所体现。这可能是整个波兰钢琴学派所追寻的那种美学的氛围造就的成果吧，将高贵华美的气质还有优雅细腻的抒情性合而为一。 今天听到的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布雷哈茨在这里呢也请来了自己的同胞谢姆库夫来担任乐团的指挥。很多时候呢，指挥和乐团对于肖邦的这两部协奏曲当中乐队部分的不屑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习以为常，但是显然呢，在这位名不传经传的指挥家看来并非如此，听得出他对肖邦作品的风格细节都是了若指掌，无论是整体的结构还是布局。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布雷哈茨他来演奏的肖邦的钢琴协奏曲两部。那明天永恒的魅力还会为你带来经典音乐的，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也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再见吧。